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外出和户外活动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午后的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左右，略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感觉比较凉爽舒适。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每次上节目前都想感慨一下。 又怎么了？ 就是有些人很辛苦，就是我们虽然说在做直播，觉得自己每天做直播风雨无阻挺辛苦，嘉宾每次大老远跑过来做我们的嘉宾挺辛苦，但实际上就是每天我们上直播会见到很多这个武警同志，他们也很辛苦。 他们是真挺辛苦， 是吧？ 我们是幸福 啊，对，我们是幸福，我们在他们的这个保护之下，我们很安全，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次见到武警同志就非常的托底，这也是真的。 好像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可以这么说吧。 哎呦，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家布置的安全吗？ 我们家挺安全的，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像你刚说的，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每天到最后检查门窗的 都是你， 一定是我， 每天都不得把门窗关好了。 是，你这个不让我检查我睡不着，真的。 哎呦，强迫症。 对。 这是病得看。 去哪儿 安定吧，是吧？ 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是得看看。 是是是。 啊，这有点严重了。 下节目吧。 但是我觉得出于某种考虑，你的这个安全意识是值得提倡的。 哎，也有好的一面， 因为现在天凉快了，夏天可能大家基本上都关上窗户开空调嘛， 没错， 这秋天冷不丁的来了，这尤其早晚挺凉快的，晚上现在睡觉你都得准备个小薄被子了， 对吧， 都得盖着了， 盖， 但是那窗户一开吧，万一小区治安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啊会有这个不法分子就趁机潜入到您家， 安全隐患。 对，伤了财物不说，丢了财物不说，那万一要是伤了自己，那多不值当。 是 啊，所以今天咱们聊的主题还是挺重要的， 是很重要， 家里边的安全。 安全永远第一。 对，为什么今天要请设计师来聊安全呢？咱不应该请一个什么 保安部 的部长什么？ 是想既安全又美观是吧？ 哎， 托底托得好， 说的对啊。 来吧， 来吧，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非常安全的啊，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安全之家的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郝阳。 还有我们的嘉宾，每周三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还有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艳红，欢迎艳红。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说到安全，你刚才说既安全又美观。 对呀， 好像 因为大家传统的，就比如窗子来说，原先用传统的防盗窗， 对， 就不美观， 愁死了，真的， 真的是。 现在有美观的防盗窗的做法吗？ 有隐形防盗窗啊！ 哎，我的天，那得赶紧推荐一下，因为咱们的。就是有朋友发来问题，就是长江黄河的问题，他就说了，他们家住在16层楼房的3层，小区呢有过啊从窗户入室盗窃的这个案例，很多家就开始安那个防盗网、防盗窗啊， 特别是低层的一层、二层。 但是他吧是颜值控，就觉得哎呀太丑了，实在不想装。但是如果楼下装了，他没装，那就更危险了，所以他又必须装。现在他想问一问设计师，就是关于这防盗网，您建议装不装？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新颖的窗户防盗装置？ 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隐形防盗窗，它其实说隐形也没有多隐形，它也是一种像钢丝一样的这种细型的材料，然后装上的。但是相对因为它遮挡视线比较小嘛，然后也相对美观一些。还有一种呢是红外线的这种，就是当有活物或者什么来动那个出现的这个，对，会响警报，这至少是一个警示自己，也会把吓走这种不法分子吧。 但是就不知道，比如说夏天进个苍蝇进个蚊子的，如果碰到它这红外， 它没有那么敏感，它这个敏感它是可以设置的就通过多大的一个这种固体的东西就侵入进来，它才会。蚊子和苍蝇那速度和那体积不会的， 一晚上就听， 这个不用担心， 一晚上就听铃响了， 这个不用担心。然后还有的就是那种就是门磁窗磁，就咱们经常是安纱窗吗？纱窗有，现在就有的纱窗的网非常好，是一种防盗的，就是它可能拿利器，可能拿刀都砍不，就号称啊，做广告是说拿刀都砍不破的纱窗，对，但是呢它是卡到窗框的，就怕是外面用外力它不动出那个纱窗部位，它就用那个框就接触点，那个呢就可以安装一个窗磁，那个窗磁也是，如果是外力让它脱落的情况下，它也会起报警的声响，那种很简单，十几块钱，咱们现在随时自己就能安上。 所以说不一定非得装了这个防盗网才能保障安全。 对，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小的这些装置。 明白。 而且我们家我老公特别生态的一种做法，就是他会在窗台上布一个小局，就是如果要是从外面动了窗户啊，那个纱窗啊，就会把窗台上的什么杯杯盘盘啊碰掉，然后就会发生 多米诺效应。 对， 哎呦我天，你们这电视剧看多了，我这方面确实得加强一下。 因为我是一种我不能关着窗睡觉，哪怕开空调的时候，我也要有点缝隙。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开了窗呢，但我们家层数也不高，四层，就会有这个担心。因为我曾经就经历过，他说三层那个业主的经历，我住三层的时候进去过小偷。当时确实吓坏了，好几天都是人走到，只要有人走到我旁边，我都会不自主的打一个嘚瑟。 但是现在我听完艳红说的呀，我觉得好像还是现在虽然丑一点，但是效果还挺好的防盗网或者是防盗的那个框架啊， 对， 可能才是相对能够。 再就是咱们的这种那个窗子纱窗可以选择这种安装比较牢靠的，不能轻易从外面取下的这种，也是可以起到防盗效果的。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您如果要换窗户的话，正好赶上装修，您家呢恰巧又住的比较低，我这窗户本来就要换，您可以选择那种就是从下边开的或者是从上边开的 啊，那通风会影响很多， 会影响一些，但是它好歹你想那么小的地儿它总钻不进来吧，是不是，是不是好一些些 这就是相对说你损失的东西会多一些，像我是尽量会把窗子打大的人因为可能不太喜欢空调的那种凉，喜欢自然风的这种就是通透感觉。 所以我觉得您啊，一方面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艳红说的那些东西，看看怎么样，看看它的防盗效果如何。 对，隐形防盗窗，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叫什么金刚网的，隐形纱窗。 金刚网我 看过。纱窗，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再就是那种门磁窗磁，这个你上建材超市就有卖的。 嗯， 咱们可以先从小处容易的做到起。 对，您选择一下，看看怎么样。 当然，如果说整体还没有装修，我们这豪宅有窗子比较多，那就建议做一个整体的暗房的红外线系统。 哦， 这个就做完比较踏实， 就买一套。 对， 根据 你家多少扇窗户，它是要先埋线的。 现在好多新的一些小区， 嗯， 还不错的小区，它都自己带着， 就带了。对， 对， 所以装修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叫装修工人不要把那个红外线盒给拿掉。 对， 很多不太规范的装修工人可能上来，哎，这是干嘛的？问业主，业主不知道，他就给拆掉，拆掉它的防盗效果就没有了。 有一些那个楼盘呢，带那种报警装置， 是 一键报警，就直接打到120了， 打到110吧。 好，不好意思啊，110了。 你那是养老机构。 他就直接打到110了，而且呢110呢是通过某种设施或者是怎样的，好像是能够听到家里的声音还是怎样。然后他呢就能够接收到报警，然后警方呢就会尽快的赶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艳红说的，他会自己报警 。 还有一种就是连到小区的保安室。保安室也能够察觉到。 像咱们家庭的这种安控，大多数连到自己的手机110和小区的安控室。 好嘞，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来实时的咱们聊一聊家里边的安全问题。我觉得除了这种防外边的盗贼非贼啊，里边其实安全问题、安全隐患也挺大的。真的 没错。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公号，哎呦，小孩特可怜，南京的一孩子，就是洗澡，洗完澡之后呢，地面特别滑，啪就滑着了，滑着之后呢，眼皮儿啊，有说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啊，有点残酷啊，眼皮儿就被那个挂毛巾的那钩子给勾着了，幸亏啊，真是命大，没刮着眼睛，就把眼皮儿给擦一下给刮烂了。 刮豁了， 哎呦，缝了好多针，而且那小孩还比较小，他又呢这个对疼痛的忍耐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你想眼睛他都不舒服，他就一直得动，所以又缝针可费劲，最后全麻给他做的缝针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家里边的这些安全隐患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更大， 特别是在卫生间，一个是老人孩子， 别 说老人孩子，就包括我自己都在卫生间摔过。这个呢，就当然我当时是特殊情况，是一条腿在走路，在瘸子的状态下，所以就摔到、 摔完之后更瘸了，是吧？ 摔完了以后就不敢拄拐了，就直接坐轮椅了。 因为 有，但是这也是说明卫生间的砖不够用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正好也有朋友问，李小寿就问了，他说问一下设计师如何在浴室做防滑，都滑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地面瓷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拖鞋的问题。 对，就已经摔成怀疑人生了，有点。 对，洗澡 应该三点都有。 都有啊。 对， 说是洗澡的时候滑，从淋浴区出来地面上也会滑。我洗澡的时候不穿鞋，出来穿鞋，求解答，谢谢。哎呦，这看来是问题都有啊。 是， 因为咱们在洗澡过程中，特别是说要是说我不穿鞋，在换鞋的情况下，你脚底是有水的，水跟地面砖产生了这种，它就会中间会产生了一个 对对对。 空气层，然后容易出现滑倒的问题，所以在选卫生间砖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我选个防滑的，经常的是会拿脚去跟那地砖接触去蹭一蹭，拿鞋底，这是咱们大家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但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试不出来防不防滑的。 哦，因为没水。 对啊，你很有经验，就是必须要倒上水以后去测它，就卫生间的砖要测它防不防滑。还有咱们平时穿的鞋，大多数是室外穿的，它脚鞋底呢是有凹凸比较变化比较大的，家里的拖鞋底面的这种凹凸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砖也有。那个拖鞋的问题也有，还有就是人的可能协调能力的问题也有，所以把这三点都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可以单备一双 比较防滑的拖鞋、 嗯、 它现在还有一种拖鞋底下带小吸盘的、嗯、 啊，拖鞋带小吸盘， 对， 哎呦 特别好、 啊、还有这个、就是、 鞋没动人跑了 就是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话，那就注意淋浴区干湿出来的地方呢可以加一个防滑垫、 嗯、 这个更安全一些， 嗯 嗯，毕竟在换拖鞋之前这个区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也比较好清洗， 嗯， 因为很多人装满了砖了、哎、你不可能让他再去敲掉重新去换的、 哦、对，那如果我准备装修了， 嗯， 在这个浴室的地面选砖的话，我需要特别注意吗？ 嗯、 还是我现在只要到了建材城、 嗯、 啊，我说我的浴室要装地砖，基本上都是防滑砖。 你到哪家他都会说是防滑， 啊，都说自己防滑。 对，但是防滑度呢，这个真的是靠自己来判断一下了。 哦、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咱自己试一下吧。如果说你对这个特别在意的情况下，带双常穿的拖鞋，带瓶矿泉水，自己浇上去，踩一脚， 试一试， 比什么都强。对，嗯， 这倒是， 那也只能这样了， 嗯， 是吧？ 就这个东西刚才燕文也讲了，你在干燥的情况下是试不出来它到底防不防滑的。 嗯 嗯 嗯， 除非你就买那种本身就特别凹凸，就跟那个山上那种石头那种地面， 哦， 你只要不行硌脚，它肯定防滑， 嗯，特别好特别好啊，容易崴脚倒是， 啊，对对，那就是崴脚了， 嗯，对，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一个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会儿见。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的，欢迎回来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家里的那些安全问题，安全措施您家都做好了吗？ 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家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曾经有过一些小教训， 嗯， 其实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聊聊您的这个例子。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但是您碰上了，然后您一说，哎，大家也都吸取这个经验了， 嗯， 对不对？哎，我问一旁的，因为在浴室里边这个滑倒啊什么的， 嗯， 还好我倒没遇到过，但我在遇到过在浴缸里边摔的， 嗯， 摔特别狠啊。有一次去一个风景如画特别好的一美景啊，就是就在大海 边，一个庄园啊， 没有没有，就海边 啊。 那个屋子也特别棒， 嗯 啊，人家那个卫生间就20多平，哇，巨大， 嗯， 中间就摆一浴缸。我呢就在那浴缸里边想着，哎，来泡个玫瑰浴什么的， 嗯， 我就想刷一刷那个浴缸，因为你毕竟住的酒店嘛， 嗯， 我还是相对有点洁癖的人啊， 嗯， 刷一刷，拿那个还调的热水， 带没带点84消毒液？ 没带，忘了，就这点疏忽了啊。然后我就站在里边，啊，洗着洗着洗着。结果动作稍微有点大，啪呀，整个门牙我就磕在那个就是淋浴的那个龙头上了。 哎呦， 幸亏他那龙头不结实，你知道吧？龙头啪掉下来了，我这牙就是生生有点疼，但是也没有任何碎啊或者什么， 牙真是很结实。 哎，还行，牙口不错， 原装的， 嗯， 啃瓶盖啃的，那有锻炼。后来我就说，哎呦，我说这个浴缸这怎么这么滑？后来还真的是啊， 嗯， 我就拿一只脚试一试，你只要在浴缸里边一只脚有一点点水就变得异常的滑。 嗯， 我不知道现在的浴缸会在防滑上做一些文章吗？ 不是，它因为是要跟皮肤接触，有的浴缸是追求一种就是皮肤接触的这种细腻感， 哦， 在防滑上做的不好。因为前些年像一些铸铁浴缸下面它是一些凹凸点的， 对， 但现在很少出现那个了，主要是不好清理也不美观， 哦， 就是人在里头泡澡的时候你总觉得有点硌。所以很少说这个浴缸在设计的时候是让你站在里面蹬着它的这种， 嗯嗯， 所以如果要出现这种问题，家里特别是有老人孩子去泡澡的时候，你在浴缸里要给他扔一个防滑垫， 一定的， 嗯， 要不你都坐不起来， 嗯，对，而且这种居中的这个浴缸的话，要有老人的话旁边还建议再安一个固定把手， 是是是，这个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 对 对，因为上下起来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岁数大老人就不建议去泡这浴缸了。 嗯， 一个他自己出入会有危险，还有就是再大岁数的时候，别人想想给他扶出来是不容易的， 嗯， 一个人肯定是扶不出来的。 嗯。其实说到把手，还有一些地儿，如果家有老人的话，比如说像坐便的马 桶 啊， 对对对， 洗手盆旁边啊， 对， 嗯， 包括您在淋浴区的话，可能得安一个小凳啊， 包括一些过道的墙面也可以安一些扶手， 对， 这些都是可以的。 哎， 嗯， 这个是咱回到那个浴缸啊， 嗯嗯， 我有一个问题，说一旁的，可能跟安全没什么关系，可能跟选择浴缸有关系。 嗯， 人家说选择浴缸啊，就拿一生鸡蛋。 嗯， 你就拿那生鸡蛋往这浴缸里边别砸啊， 嗯， 你别特使劲往上砸不行，让它垂直往下落，啊，高度呢大概得一米多，可以没问题，两米以内，啊，啪，如果这个生鸡蛋是完好无损的，没错，没有摔裂了、摔碎了，说明这浴缸好。 他只能说这浴缸的弹性比较好。 哦， 你如果扔在软体浴缸里，一个都不会碎，因为现在有软体浴缸。 什么叫软体浴缸？ 就是它那个浴缸基础它会有弹性。 哦， 那咱们一般的浴缸缸体不是硬的吗？ 所以在里边都可以当蹦床了，是吗？ 那倒不是，但是说你皮肤接触的时候就特别舒服，它会随你身体有一定的那种变化度，但也不是很明显， 哦， 不是说我拿手一摁就一个坑那种的， 哦， 不是， 哦， 只是你会感觉它会有一定的弹性，这叫软体浴缸， 嗯， 它的抗那个就缓冲能力会比较强，所以你扔鸡蛋都没有问题。 哦， 但是那个咱们平时的浴缸大多是亚克力和铸铁的，如果是铸铁的，再好的浴缸你扔鸡蛋它都会碎， 我觉得亚克力也会碎吧。生鸡蛋一米多高扔下来，鸡蛋不碎。 我没扔过，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得到的。 小视频呢？ 啊， 最近看小视频看的比较多，尤其 是 装修 鸡蛋。 没有啊，哦，这就不知道了，啊，不太清楚了。反正人家说拿一生鸡蛋，哎，咱们测试一下，能看这浴缸好不好， 我还真没有接到正面的知识。 一会儿再聊吧。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看上了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有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系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十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就是孩子的房间或者说孩子的游乐区域的话、嗯、有哪些安全问题是可能我们会忽略的呢？ 一些小的零件，一些尖角，咱们大的尖角会注意、嗯、但是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那个地方可能过于狭细，容易手指啊或一些什么地方身体部位会卡到里面去、 嗯、 这个咱们又容易忽略掉，或者是说它有一些绳绳带带，如果孩子在跑的过程中或者大动作的时候会刮到会勒到，这种的情况很多家长是不太注意的。 嗯 啊 嗯， 这个呢就我们在设计前期就会做一个引导，做规避掉。 嗯，哎，我在原来买那个我的茶几的时候， 嗯， 当时呢那个售货员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啊、就是他跟我说您家里有孩子吗？ 嗯， 我说还没有，怎么了？说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的话，我就不建议您选这款，比如说它是玻璃的， 嗯嗯嗯 啊，然后它旁边呢，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看的，有设计感的一个、嗯、那个茶几， 嗯， 我说我就不建议您买这个，您最好买一些像这样的， 嗯、 首先是木质的、 嗯， 其次它相对周边圆滑圆润一些， 嗯， 我说哟，您这个提醒的还真是， 嗯， 所以就是如果家里边有孩子，您可或者说您马上可能要有孩子了，准备要孩子了， 嗯， 家里边的这些家具的选择。你也得注意了， 对， 嗯， 因为特别是说如果说这个家具也过于棱角，可能咱们觉得啊没关系啊，咱们照顾到它，或者是说这个位置比较低碰不到、 嗯、 啊，但是咱们经常在茶几的下面放一个地毯，有时候地毯翘起来，孩子在不注意的时候他奔跑、 嗯、 就有可能被地毯绊到， 会绊到、嗯、 会磕到啊什么的，这种就会容易发生危险。 对，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它有连带关系的、 嗯、 就比如说家里有小宝宝，如果是儿童房，我绝对不会给他设计卷帘的窗帘， 嗯， 因为卷帘窗帘会有一根拉绳， 嗯 嗯 嗯, 嗯， 那个高度真的是容易勒到孩子的脖子的， 嗯嗯、 啊，或者是说，哪怕不是脖子，他可能说我胳膊或什么，在悠东西的情况下，因为孩子的动作都是比较大的或什么，他就会产生危险。 嗯， 因为那绳也比较细，容易伤到他的小胳膊、小腿啊什么的。 嗯，还有我有一朋友，他们家买那个床，你记得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四个柱。 嗯，四柱床。 床架什么那个？ 对，床架是四个柱。 嗯 啊，然后当时觉得好看。 嗯、 啊， 挂个纱幔， 欧式啊，还是美式啊， 嗯、 什么玩意儿？就反正这种式的吧。 嗯， 然后觉得好看，啪就买了。买来之后有孩子说：“哎，我们家孩子一上那床就往下掉，每次都掉下去。”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玩那个柱嘛，他就往那边爬，爬着爬着一揉，就要不就是倒栽葱啪啪在前面，要不就是从侧边滚下去。”我说：“那你后来呢？”说：“这个还是其次。”我说：“哟，你这心挺大啊。”他说每次我只要走，不光不说每次吧，但是几率还蛮大的， 嗯， 一穿拖鞋腾就踢着，因为他底下是中空的，他没有那个床箱嘛， 他会踢着床脚， 就踢着床脚，哎呦疼的呀。他说那种疼你感受到吗？我说我感受过，尤其你穿的是拖鞋还碰到了小拇指，疼死啊。他说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后来真的人家就不要那床了，就卖了。 嗯， 当时买的时候是8000多还是多少、 嗯、 后来是几百块钱，700多卖。 那这个幅度有点大、嗯、 真的，就我就不想要， 是卖得很高， 谁愿意拉走谁拉走。后来人家就自己买了那个软床， 嗯， 沙发软床旁边全部都是包的棉花，孩子不管怎么摔，而且他没那么高嘛， 对， 你就算怎么摔他就是轱辘下去了，所以他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在选择家具这一块，可能您可能要想的远一点， 嗯， 美观是一方面， 而且您 可能得往后放。 住床的话，有的孩子爱攀爬在上面，他是现在说的是小孩子， 嗯、 他还爬不上去。 嗯， 再稍微大点，他在攀爬的时候，那根柱是不是很牢固的？ 对， 嗯， 哎，那老人呢？老人房设计的话，好像就是他的技巧还真的挺多的， 老人 细节要注意的很多。 对，这个高度它是要有讲究的，它要偏高一点，因为 老人一旦 腿要他要坐下去比较低，他不容易站起来。 哎， 然后呢，就是要偏硬一些，再就是不能在拐角处有直棱直角的地方，老人非常容易磕腿。 嗯， 再就是咱们经常会有一种床呢是落地的，床帮是略突出这个床垫的， 嗯， 那个老人下床也不方便， 嗯， 他会脚不着地嘛，会他觉得各一个东西，他要分两步下就很容易磕到。嗯， 哎，说到老人房，真的我觉得 可聊的挺多。 是， 今天呢，因为咱们还有很多问题没说，咱们这样，下周三的时候，咱们就聊一聊老人房究竟应该怎么设计。 好的， 好、 这原来我是看过一本书，专门就是说老人的不光是房间啊，你给他准备食物，给他买衣服，给他买车。给他买他的居所，都应该注意些什么？这里边分的特别细，有些我说、我的天呀，真的想的太细了。这个就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设计师，好像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我忘了，反正是一老外。他呢，就是在70多岁自己写的，因为他本身是一设计师。 这个要感同身受， 对， 要不然是自己亲身经历，要不然家里有照顾老人的经验，才会有这个感受。 是的， 其实我曾经设计过一个。就是一个老年的残疾人。其实他这个很多的时候老人的行动不便跟残疾人其实会很相像。那这种注意点会很多，我那时候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一些养老机构的一些这种装修标准。其实他那里头就是隐藏了很多的平时咱们不太注意的细节。 一些要求什么的。 对， 下周三的时候我们再聊吧。 好 啊，如果您正好有需求的话，关注一下我们下周三的节目。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我们来看看观自在发来的问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来看看听众给我们的提问。 对，观自在说了，请教一下设计师啊，我家里边选择这个指纹的电子锁确实很方便，但是呢也有朋友说这款产品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质量还不如用钥匙打开那锁呢，或者说安全性还没有那个锁好呢，您觉得呢，用哪个更好呢？ 其实我觉得在便利上肯定指纹锁更便利一些，因为你至少说就像夏天咱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我拿个手机就够了，或者我连拿手机都不拿，我就出去遛个弯就很方便。然后呢而且这个一般的指纹锁都配有密码啊，要是指纹加密码就非常好，比如咱们不在家，但是家里老人过来了，亲戚朋友过来了，比较亲近的人，你又想让他进家怎么办，可以把密码告诉别人，这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那个方式。然后在安全上来说呢，确实指纹锁有一些它的一些漏洞，比如说你手指爆皮了怎么办，今天这手指受伤， 指纹 浅，对，有的人是指纹 扫不上， 就是一到春秋的换季的时候，他的指纹也换季， 自动脱皮。 对，那就是在选择指纹锁的时候，选那种叫静脉指纹锁，它不是靠你的指纹的这种，是你我们叫抖，我不知道就是 有抖有簸箕， 对，抖和簸箕， 不靠你 这 个纹路， 靠这种纹路了、然后它靠的是你皮肤下的静脉的这种，就一个这种身份证是终身不会变的，不像指纹还会变，反正这个就有点更高深的医学常识， 出一针出来啪扎一下，哎，血液正常啊，进去，是这意思吗？ 太恐惧了，这比较恐怖一些，而且这个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是某什么上面就卖一些指纹的那个压膜吗？大家会对这个有所顾忌。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了，那指纹压膜你不如果不是故意去压，它真的做不出来。从杯子上取也取不走。 您先想想您家需不需要费这么大劲去您家的。这当然是我老这么想啊。我们家可能不需要费这么大的劲啊。我没有漏富到这种程度啊，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富可以漏。我是用、 把手机拿走了，全家厂档都拿走了。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信息泄露已经够厉害了。你但凡干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喜欢这东西，啪一堆这种电话网上唰就全给你推出来了， 推送。 所以我觉得人相对来讲好像现在您想要点隐私还蛮难的一件事情啊。我用那个电子锁啊，我觉得挺方便的。 对，挺方便的，但是要有一点，就是你要注意它的一个安全性。 对， 因为它再高科技，安全性不成也不行。 嗯， 因为电子锁也分 A、B 型。 嗯 嗯，大家最好是选 B 型锁，而且一定要考虑它的断电问题。 嗯嗯嗯，而且现在有一点好处就是，我最开始安电子锁的时候还挺贵的，品牌也不多。 现在确实是。 现在。各种品牌 几百个钱入门级都有， 是的是的，尤其有一些我们信赖的国产的那个我们那个品牌我们就不说了，也出了电子锁，而且据有朋友用啊，还不错，整个感觉也挺好的。它也分有的是指纹的，有的是直接带密码的。 嗯， 您如果想简单点，直接就买一带密码的就得了，把那密码记着就行了。 嗯嗯 啊，别记混了。 但是建议大家买密码锁的时候买多位的，因为现在有的就是4到6位，但太简单了，很容易可以。 哦、 嗯。 明白，一般电子锁我看好像都是属于二道锁，就是先这个家里或者这栋楼它本身是有一个 门禁， 对，有一门禁的，然后在里边再有一个给自己家装一。 但是你住的小区比较高档，而且是新小区，就是一旦一个小区住的时间长了的情况下，住户变多的情况下，你的门禁就会失效的。 是是是，嗯。是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大家看出来我们三个人谁最富有了吧？ 对，为什么他安全感这么差呢？ 哎，有什么要保护的呢？当然家人是一方面， 嗯，是 另一方面。哎呦，别在家里放那么多的，对不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 放那么多的陨石是吧？我的天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这个问艳红了。 嗯， 他说是家里边使用燃气热水器，说是怕这个无色无味的气体泄漏啊，人却察觉不到。现在听说热水器的质量都很过关，说您建议买热水器是买燃气的还是买什么的？其实我简单跟您说一说，因为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一些。 嗯， 燃气的和电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燃气呢，你要考虑第一是通风的问题，还有一个呢，随着燃气一块附赠的会有一个小的报警装置，建议您把这个报警装置也安上。 是， 这报警装置干嘛使的呢？但凡有那么一点点漏气，它察觉到了有一点点这种气味出现的话，它就会噗噗噗噗报警，而且自动断电。不是断电，断气， 断气， 这样会更安全啊！ 哎， 我建议还是燃气为好，电的话相对没有燃气的好。好， 嗯， 谢谢艳红，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呦，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了，就是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每次都是数量少时间短，